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。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贵吗？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低至68折，真不贵。 累吗？ 乐车帮 APP 在线预订，还能选择上门取送车服务，真不累。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很少赢过别人，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。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，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，自暴自弃。我知道你不在意，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，它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。我知道你不在意，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，它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。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，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。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，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。在那时候，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，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。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，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。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，前方没有终点，奋斗永不停息。 我想现场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，年轻的时候很逊。 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，最常见的就是我的女友离我而去。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，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。在那时候，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，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。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，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。 整理。我们都生活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，前方没有终点，奋斗永不停息。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幻听。 嗨，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这个时间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，和我一起互动，聊一聊你今晚想听的歌。 有人说你连自己身上的肥肉都搞不定，还想要搞定别人的心吗？这两样的确都很难。 叫去，他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，问我的薪水该不该减半，又说昨天晚上那单不能帮我买单，看着青春也离我渐渐远去，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，女朋友要的蒂芙尼 LV 不及，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，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，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，假装自己还有人气，人生走到这里想笑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唯一，小玩意，看着青春离我渐渐远去，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，女朋友要的蒂芙尼 LV 估计，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，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，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，假装自己还有人气，人生走到这里想笑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是你，只好装作明天老板会改变心意，假装女朋友爱我胜过那颗小玩意， 慢慢变得成熟，然后学着咽下了一大段话，还有所有的情绪，只用嗯来表达你所有的想法。这并不是我们变得冷漠了，而是我们学会了忍受。希望今天的你已经云淡风轻。 衣服跟我的心情不符， 一点出入，面对面坐着对着还是很模糊，并不是我犯规，爱情才会这样无助，是你的幸福从来都不会满足。你想要结束我们走过的路，谁对谁辜负你，我的心里有数。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速度，我的脚步加速能否追回那场当初。你的陌生贪图和你难猜的思路，骗自己不去接触，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图。你的180度是你转变的态度，我这和你一步还是一样与世无补。你留下的孤独像个无敌的神谷，我自己一个人住，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。 发现画画这种事情呢，不要看别人太厉害就不敢动笔了，一定要动笔去画，要尽力的去画作品，等到你付出意念产出了作品，获得巨大的进步，再去跟那个你害怕的人做对比，你就会发现对方确实是天才耶。 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后我无意的看清强悍 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怕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决心。说爱本就是梦境，给你寄的幸福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，被说忘温柔只剩一个心碎，千里秒用力的想用这沉默，用心跳送你心酸离歌。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坚持的学习方法，就是先让自己无所事事个几个小时，然后陷入深深的懊悔，来获取学习的动力。你 get 到了吗？ 熟悉的路口。

着大海，我张不开双怀，我否定了一切本该有的悲哀。 Can you stay with me all the time, all the time, all the time, 不要来爱我，也请别抛弃我，不要告诉别人我的诉说。 我发现我可能有被表扬就尴尬综合症，总觉得自己很差劲，根本就不配被表扬，每次被表扬都会说没有啦，谢谢，就是觉得大家只是说说客套话而已，其实真相应该也就是客套话而已。 流星划过天空，一瞬间的惶恐，我的心在颤动，不安静的梦全是你的影踪，熟悉却总在远去，触摸不到还如此清晰，你用微笑当作不败，最后我沉默不说 I love you。 远在你身旁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思绪穿梭并不在回忆里转着动人的清澈，这份情深长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保留心房，呵护我写下的愿望，守在你身旁。看过去的奇迹，像曾经的言语，情节重复断续，思念在不停堆积，我用时间为你慢慢写下回忆，视线的空白，寂寞的等待，孤单夜空眺望我的爱，听见你的温柔坦白，这份思念为你存在，愿在你身旁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思绪穿梭在回忆里转着动人的清澈，这份情深长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保留心房，呵护我写下的愿望，守在你身旁。这是为你辗转不折不舍的旋律，一首歌几度转折，天在听我对你诉说，还有未完歌词在我心里，这是我为你写的一首歌。当听到这首歌，你是否也在轻轻唱着，轻轻附和，会不会想起我，当你听到这首歌。去穿梭，音符在回忆里转着，动人的清澈。这份情深长，一首想念的歌为你唱，保留心房，呵护我写下的愿望，守在你身旁。这个时间就让我守在你的身旁，这个地点我就把情歌为你唱。思绪穿梭，回忆里转着，动人的清澈。想念的歌为你唱，保留心房，呵护我写下的愿望。 守在你身旁。 我有这样一个微妙的心态，大概是缺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一时之间呢，并不觉得自己真的缺了一些什么。我们可能喜欢的人都得不到，得到了就不珍惜，在一起的就怀疑，失去的就怀念，怀念的就想见，想见的却恨晚，反正终其一生都是遗憾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型的快乐是长什么样子的，快乐好像是一件件小小的事情而已，比如说遇上了一朵花，吃上了一根烤串，玩上了一会儿手机，有一条微博非常的好笑，或者是衣服穿反了不知道，反正都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，你觉得呢？ 淋过淋过的雨，吹你吹过的风，比风雨还亲密，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拥有一样的回忆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笑的笑的就好像你，像你一样甜，可惜 在叹息，不可思议的默契。欣赏着你，一眼看着你，就像接近自己，不爱不得拥抱，感觉会越来越熟悉。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？哦、oh, yeah, yeah,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。 我们长大了之后呢，就是学会了闭嘴，把我们的真心只留给对我们真心的人，因为不想再浪费了。相信我们都能够最终会遇见对感情认真负责的人，而不是张口说爱转身却离开的人。 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一个小时的时光过得非常的开心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谢谢你一个小时的聆听，拜拜。 吹过像你手渐行渐远的歌，云朵很寂寞，如果说天空没有尽头，我的朋友在这分别的路口微笑看着时光远走，是你的陪伴温暖了这个孤单季节，梦想的喜悦是我们青春所有纪念，所有离别为了重逢的那天，眼泪藏在手心里面，唱一首歌 老公，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转转吧。 行啊，去哪儿好呢？ 听说金溪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，出发吧。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相信却还是伤了心，每一步我都无力去分辨那是爱还是陷阱。哦，他掏空我的心，他掏空我的情，他总是不留余地的做决定，让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我最遗憾的回忆。 换一点痛快孤单

有条不干。 你给我笑一点，滋润我

下心愿，爱你到永远。阳光搬进房间，有你每天都是星期天。多想和你再见一面，诉说我心情，走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生守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没有你而变得不同。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在想无动 时间就像一段渐行渐远的旅程，四季更迭，永不停息。留住时间的方式，唯有把它变成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鸣笛启程，和九六九一起留住时间，回味经典。 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。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思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到凋谢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到凋谢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到凋谢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往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。 写过的好。 就听九六九，顺风顺水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 Thank you. 恭维， 顺风顺水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 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， 着，可我发现无法找到，若真想要是一次解放，要先剪碎这诱惑的网，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，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 温暖。